是爱江湖旧而今怕听更漏，你不是柳条横带我飞往湖后，趁他红尘未收再尽一醉放手，念诉我老生常谈跟着我更流，谁家少年的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旧，谁向南不忆数十若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让不久不如旧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间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旧，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让不久不如旧，谁见往岁月无挽梨花我满园空光月出手，不归子也不西洲，芳菲不向人间流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旧，谁向南不忆数十若曾风清秀，谁家谁见往岁月忽晚梨花我满头。 我家门，娃娃来点灯，新叶红，包浆鞭炮声，多彩 起生辉。黑色加点黑色，归不上归。不必遮遮掩掩，

此正路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走快两步，得到佢睇起你，你有前途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心得恐怖。财神话，财神话，揾钱已正路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走快两步，得到佢睇起你，你有前途。大众庆新春， 大众庆新春。 望财神到， 四个四季，仿佛一切都还在原地谈笑间，却多了分离。终于这一天来临，我没有各奔东西，那么这一餐去桥楼还是新开的店，伤感的话不用说，忧愁的泪不用流，请往前走，不要回头。南湖大道的的汽车代替啊，但那拥堵的一小时是最美丽的虚度年华。绕不完的旧操场，也会有别人走过你我的印记啊。如果世界是那么大，我就从这里出发。 知名不感动了我。

态度，空

依然坚强，我的梦想在远方。

儿逍遥，男女老少笑开颜，喜悦耍眉梢，回忆多么美好，来年更美妙，来到我们祝福新年好，

见，已经到了冬天，我遇见最后一片树叶。 我看着他。

那些人擦过刮过帮我苦难

白，一点点懒散，也不会有心思去讨论罪恶感。 时间每天都在转，怎么有时间去感伤？生命一步步成长， 我心中 在忙。